又到大飞看天下嘅时间，今日咧就系4月27号下昼4:30，因为咧之前咧其实咧有好多节目咧排咗人哋嗰啲先啦，同埋做咗一啲网友嘅节目啦，因为有啲网友上嚟咁拍我讲英文啦，啱啱录咗辑，咁啊录完佢之后咧就倾咗，跟住先再录啦咁。今日先讲少台务啦，啊，永远都系噶啦，台务，咁咧就系、是、星期日嘅网聚海鲜餐，咁希望大 N 啲 fans 咧，即系我唔知佢有冇呼吁啊，咁就佢啲 fans 咧就快啲报名，咁咧其实咧就冇话两三围嘅，咁啊最紧要咧就系、是、我砌到几多人，我买几多餸嘅啫，咁咧就最后听日总之5点之前入到钱，我就计数，跟住我星期六就去买海鲜，星期日就行噶啦咁样，咁咧呢个第一啦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今个礼拜日晏昼点半钟，咁咧就会喺上水火车站咧彩源村出口咧，就唔好左问右问啦。如果你问得嘅，就即系话证明有听过节目啦。如果有听过节目嘅时候咧，你就应该知道嘅。总之点半钟，如果你只揸私家车嚟咧，就无任欢迎。咁你跟住我入去得啦。如果你话你冇私家车咧，我就喺上水火车站彩源村出口点半钟。咁你到时咧 ，Alice 唔喺度嘅，你可以直接联络我，或者WhatsApp 度留言俾我各样嘢。咁咧就我叫Alice 俾低我嘅联络方法，你哋即系本身报咗名嗰啲，咁你哋报名嘅佢都留低我，或揾到我嘅联络方法，或者大飞看天下嘅专业度揾我，咁我会复嘅。咁我点半钟咧，我就三架私家车就车人入去，咁咧就30号。咁你哋如果真係有兴趣嘅，咁睇下买返几斤有机菜返屋企食啦，如果觉得好食嘅，咁多啲去门市帮衬啦，咁其实当咗一个推广嘅啫，咁非牟利嘅，咁你哋如果係有兴趣咁样，咁第另外仲有一样嘢就係、是、呢，我哋本身呢个台嘅发展呢就膨胀緊，咁有啲节目呢我哋可能会加强啲，有啲节目呢可能呢就会再调整一下，咁呢就喺五月中咧，我哋会有一个最新嘅节目阵容嘅，咁一个有一个节目叫做无极限嘅，咁啊会喺下个礼拜下个星期五出，咁另外有一个叫做家底疗伤嘅一个节目，就讲英文嘅，咁我讲英文啊，万众期待，万众注意，咁咧亦都会下个星期五出嘅，咁咧就。我哋编排緊时间，咁一节如果反应好就做两节咁样。咁呢就想做一啲多啲有文化啲㗎啦，同埋各方面呢嘅节目啦，即係唔好下下屎尿屁呀、啊、粗口烂舌啦，即係讲啲有啲营养啲㗎啦。咁虽然小众啲，但趣味性够嘅，咁如果有兴趣嘅，咁多啲留意下啦。咁因为五月中呢，我哋呢就嗰个录音室会搬啊，咁比我哋而家嘅规模呢可能係增大五倍到啦。应该个面积係五倍啦。咁呢就会多啲招呼多啲人嘅。譬如好似我哋想搞大肥商圈，咁啲人嚟搵我哋。咁可能喺下低啦，好彩食完饭，或者酒楼食完饭，或者食饭之前，咁大家上嚟倾下，咁有啲咩呢就个联络。即係起码嚟到呢就唔好用我而家实际公司嗰个写字楼咧，想搵多张凳坐都唔得啊！咁我哋咧就已经地方咧就做好咗，咁就装修紧噶啦。咁咧就应该5月13号，因为5月4号小弟至13号咧，我会去一个去两笪地方啊，一个咧就去济南，一个咧跟翻嚟，跟住连去韩国。咁啊有啲嘢搞咁，咁啊翻嚟啦。翻嚟咧，咁咧我就谂住咧，就嗰边咧就应该5月16号咧就可以全线入伙噶啦。咁我哋就会搬晒过去。咁如果有兴趣上嚟睇下嘅，因为平时你叫上嚟睇咧，我都好麻烦，因为冇地方俾你坐啊。因为始终系写字楼，咁嗰边咧就地方大好多。咁如果有兴趣咧，就问 Alice 攞地址啦。到时咁你哋可以喂。约埋几个人上嚟睇录音又好，当网聚又好，咁啊茶点我招呼啦咁。 呢个第一啦，第二咧，我哋咧就而家咧就想做一个个台咧，想做一个比较社会企业一啲嘅。咁我哋而家手头上咧有好多嘅 product， 好多嘅产品，咁咧就好多系网友提供嘅，其实主要帮网友散货嘅啫。咁我哋会拍短片啊，咁到时摆上网上卖啊。咁我哋咧就亦都搞开放日。咁如果咧大家系有兴趣嘅咧，上嚟睇到价钱系相宜嘅。咁而家我手上有啲健康食品同埋有啲人参产品嘅，已经到咗嚟噶啦。咁人参酒啊、人参粉啊，譬如好似啲叫做山参花啊，咁咧就人参酥饼啊，即系食得嘅咁。咁咧就喺度嘅，咁嘅价钱好平嘅，本身就系呢批嘢咁样嘅，本身系一个合作，有个网友有单生意同你合作做，咁咧做咗一段时间，咁但系咧可能咧就大家合作唔到，咁就散咗，咁咧就变咗咧佢而家咧就卖嘢嘅渠道咧就堵塞咗，咁咧批货剩咗喺度，咁就唔好嘥咗佢，咁佢话不如啦，俾阿大飞你帮我谂一谂啦，咁我话不如咁啦，到时咧可能咧我哋就当星期二得到嘅即系搬支乔迁之喜啊，我哋定一个日子，咁我切烧猪啊，咁咧就摆鸡尾酒，咁如果咧有网友上嚟当开放日啦，搵个星期日啦，咁你哋上嚟睇，如果啱嘅咧就帮下手，咁啊当帮个网友手又好啦，咁我传啲啦，咁咧就咁我有钱赚嘅，嗱讲明非牟利，我会讲非牟利，我贴钱嘅我贴钱，我有钱赚嘅我会讲有钱赚，因为我哋本身咧就想做一个派饭嘅饭堂，咁咧就而家喺度筹划紧，唔知成唔成功，希望成功啦，因为资金有30万摆咗喺度噶啦，咁希望仲再可以咧，就赚到钱咧，就抌落去，咁可能送饭去剩啊，或者送一啲生果上老人院啊，或者剩啦咁。咁个做法可能系成事嘅时候稍后公布啦。咁而即使话你哋上嚟帮衬都好啦，我哋将我哋赚到嘅钱嘅盈利要扣除成本啦，当然啦。咁咧就将大部分咧，我哋咧就想用一个慈善用途呢，是资助一啲有啲譬如有啲人有啲想做嘅事业啦，或者有啲人呢是有啲困难啦，咁或者成啦，或者有啲项目可以做得到嘅，譬如好似搞游乐会啊或者好似学人民力量咁只送不卖啊，咁搞呢啲活动啊，咁用啲资金呢就我嚟资助一啲咁嘅活动啦，咁可以呢就话喺香港又好啦，或者喺大陆各方面呢，咁希望就能够做多啲呢一啲嘢啦，咁我知道大陆有两个网友，好似阿 Sam 哥呢，我同佢傾过，咁佢都哎呀我支持嘅，咁如果到时有需要帮手大家傾下啦，咁我哋都会陆陆续续啦，咁有啲网友问我，喂你而家好似做到咁做咁大，咁有啲意见啊，咁 OK 嘅。因为我哋呢应该5月16至18号呢，我哋就搬过去，咁就新章㗎啦。咁大大隻字个招牌叫星期二得到，咁嚟到都可以见到㗎啦。咁你哋如果有兴趣咪上嚟俾啲意见我哋，俾啲路向我哋走。其实做商会个意思都係咁。咁大肥商圈呢就会喺呢搬咗之后正式成立。咁我哋呢就而家有20几个人係做底嘅。即係已经有20几个人係确定咗做会员。咁我哋呢就係各方面嘅行业都有。咁阿 Bird 啦，阿猫姐啦，即係如果有听大肥商圈有啦，做斋㗎啦，咁呢就有啲係做生意嘅，有啲呢就中港贸易嘅，有啲做报关嘅，有啲係做家私嘅，有啲係做一啲零售嘅，有啲呢就係做网上嘅生意嘅，有啲呢就喺国内呢係做一啲物流嘅，咁各方面都有啦，咁希望凝聚得多啲人啦，咁就开始做一个大肥商圈嘅活动啦，咁希望呢做到一个信息交流平台，咁需要大家呢啲信息可以流通啲，咁好似呢就亦都有啲人係做制作嘅，咁就借个平台啦，咁我哋帮你又搵到啲适合嘅资金啊，可以或者做到啲嘢啦，咁近期都有啲嘢傾緊嘅，已经傾緊㗎啦。啊，即系制作嘅嘢已经倾紧咁，咁我嘅能力就 就比较低啲啦，因为我自己有份正职嘅，咁希望可以多啲时间啦。其实已经塞到我爆晒㗎啦，咁美容业啊，咁希望呢就做得好啲啦，咁希望慢慢陆陆续续咁多越来越多啲人，个圈越来越大，咁都能够令到更多人可以喺呢个商圈度得益啦，咁月会会到时呢就5月10号或者18号就公布喺暂定嗰边一日，咁等人嚟啦，咁另外就有嘢揾我啦，好似子源问过几次，四同又问，咁喺个 group 度咁成啦，咁我会开几个商圈嘅 group 嘅，系对做生意有睇法，同埋想得到有啲更加多嘅资讯嘅嘢咧，可以听嘅。因为有时候有啲人听我节目话你旧喎，可能真系旧嘅过时，咁咪认过时咯。咁做，咁啊会正式开始噶啦。咁啊到时咧，等公布啦，即系等公布啦。咁未来都好多假期嘅，咁我唔喺度，我都尽量录定啲罐头啦。咁样，咁我哋有，譬如好似有啲节目可能加强啲，有啲节目可能咧就未如理想嘅，可能我哋会收一啲，然后再从长计划，再出发嘅。咁就唔好意思，暂定系咁啦。咁第一节咧就讲台务，讲我哋讲到呢一度啦。咁啊，再讲翻海鲜餐400蚊，准备听日结束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咁咧就我哋讲翻节目嘅重心啦，咁我唔好炒花生啦，因为而家最大嘅花生一定系黄毓民、黄杨达、陈云啦，系咪啊？咁咧就讲一讲啦，点解又讲咧？因为有 view 呢个第一，第二花生呢、这个真系好重要。咁咧我哋咧谂唔到，其实之前做星期二得到都讲咗，其实我哋谂唔到佢即系分裂得咁快，而黄毓民咧竟然咧就已经第一时间咧。反扑咧就咬咗黄毓民先，咁令到黄毓民咧就不得不作出回应。咁但系佢喺做法嘅时候咧好简单，呢、这个世界咧永远咧就拉一派打一派。其实佢嘅手法同共产党系冇分别嘅。黄毓民嘅手法啊，即系每一次搞你之前咧就派出红小鬼闹咗你先，跟住到最后尾咧成咗势啦，佢企出嚟，跟住咧就铲除异己或者将个敌人打倒，每一次都系咁样讲，系咪啊？咁咧，而黄杨达佢徒弟亦都系咁样做，先放咗佢老婆出嚟先，啊，咁啊不停咁样废咁搞咗一大轮，然后咧好快出场噶啦，当然，咁咧。而陈云亦都系同一个套路，咁佢三个都系咁，但系咧事情发展到即系过后啦，即系星期二得到播完之后啦，咁星期二又有急速嘅发展咧，就系黄毓民先生就为咗就唔好俾黄杨达坐大，咁咧佢咧就拉一派打一派，就先拉咗陈云埋嚟先。咁其实咧就大家已经开晒名噶啦，啊，你又话我妈啊清算对象，嗰、那个咧又话你咧就啊点样，咁啊卒之咧就黄毓民咧跪低咗，就揾阿陈文根讲数，揾陈文根讲数，咁咧就倾掂咗，咁啊陈文亦都好巴闭，咁啊就自己 Facebook 讲，诶。其实系咁样啊，最主要咧，而家教主又揾我啦，啊，咁大家倾掂啦，咁我哋咧就啊停止清算啦，点样，你嘅清算咪剥人，系咪啊？你咪删咗人，系得唯一嘅途径，你嘅清算就系、是、你唔清算人都系咁噶啦，唉，讲到如何，真系得啖笑。咁但系因为教主有筹款能力，有大众嘅支持。在这个环境底下，钱在他手，资源在他手，虽然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他真的在做紧了。而另外呢，即是发财计划月费都依然强劲的，他都很大口气啊，做节目讲的，我平时没有听他做节目的，但因为为了炒花生，我特登听了两节，好像Tony说，哎，我特登去听晒，所以我有发言权，我都是。咁佢讲就话，哎呀，你咬我啊！而家我啊，月费啊，仲俾多咗啊啲人。 呢、這个世界就系咁啦，凝聚咗身边嘅人，然后对抗外敌，就将黄杨达打成外敌。咁啊，团结佢哋内部，而一口枪口一致对外。咁其实做佢几而家呢个一个 My Radio， 佢都出现咗好多问题嘅啫。佢而好多节目咧，因为俾人清算又好，或者咧冇收视又好啦，咁流于咧已经系废台噶啦。咁啊，即系等于萧若元先生咪咪一样，一人台做晒。佢都系，咁一佢就调整咗个方向。咁芒果佬好简单啦，佢同我梁锦祥转咗，就又系重提旧调，就将佢哋变成一个教学机构啊，一个传讯嘅网台啊，一个资讯性嘅点样。喂，讲咗十几年啦，冇一年做到嘅。不过咧，应该做到啦。因为呢不再黄毓民台，而家是梁锦祥台。咁呢梁锦祥呢就会将佢所有嘅好多呢冇收视嘅台呢嘅节目呢就停咗，然后就变成咗梁锦祥自己搵人返嚟做节目，做啲资讯性嘅节目，新闻性嘅节目。咁以台长嘅能力呢绰绰有余，係坚嘅。梁锦祥係一个我諗佢读嘅书学嘅嘢嘅学识啊，对所有包罗万有嘅做网台全面性嘅，冇人厉害得过梁锦祥，包括萧若元。我讲啊，萧若元嘅逻辑分析可能比佢强，国际视野可能比佢大，但系讲识嘅嘢，各方各面不如一个梁锦祥。萧若元做节目最好听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你可以。一个资深嘅老萧 fans 一定会，我百分百可以代表佢哋讲，肯定系拍梁锦祥嘅时候，因为老萧识嘅嘢，梁锦祥识问，佢两个一问一答，系可以令到咧好多嘢咧好清晰，同埋咧将一个节奏咧加得好快，就唔会变成咗咧一个人喺度哈咁，跟住其余嗰两个系啊，冇嘅。你哋可以重听翻《风也萧萧》同埋《风萧萧》，你听下梁唔系《风萧萧》唔系《风也萧》，《风萧萧》你听下《萧鼓声中》，你听下梁锦祥喺度嘅时候，老萧喺嗰个博学嗰个层面度可以咧全面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所以梁锦祥系有料。我哋做节目咧系嗰件事讲嗰件事，佢老土我话俾你听佢老土，佢扑街我话俾你听佢扑街，我哋对事啫，唔对人。系啦，我系对事啫，所以你啲人唔好话我对1.93 有偏见，我对佢冇偏见，系因为佢嘅嘴脸难睇，又做个政治人唔可以咁，所以我屌柒佢，呢、這个先至系正式嘅、正常嘅。所以我话啦，呢件事发现到咁样，咁全部开晒名啦，喺网上 Facebook 啊，大家互打飞机啊，咁啊跟住咧就陈文根就话，无代堂嗰啲唔做节目啦，黄毓民俾面佢啊如何如何啊，咁好啦，我而家我原谅你啦，我而家又同你一齐做翻节目啦，咁即系讲到几乎讲到系咁样出口啊，咁我话啦，黄毓民先生真系无地自容，如果有个人咁讲咧，我真系。唔好话你有钱有冇钱有能力冇能力或者需唔需要你，我真系吓唔到呢啖气。即系做人点可以系咁噶？吓，而家陈云系国师，而家俾条路你行啊，教主做到咁样嘅，系咪真系要咁样咧？咁我唔知道系咪咁，所以咧，我哋啊 Tony 哥有两句诗，咪两句词，佢真系佢识，咪两句诗啦，讲得真系好嘅。青山有幸出云根，果树无辜生毓民，佢两个真系天生一对啊！真系呢两个人。咁而黄杨达虽然师承咗，我睇咧都阴干啦，即系阴干。你睇而家佢哋两个炒到咁热刀啦，佢除咗啲嘢，佢净系唔出声，系好似消失咗咁，喺空气度消失咗。是嘛？热血时报30几万个 like 喎，但而家一个似样啲嘅 page 都冇啊！连嗰啲所谓佢嗰啲所谓咧，话喺过万个啊热血时报记者挂个记者证呢度去打横行嗰啲，一个都冇。 咁我就话啦，急速嘅萎缩，急速嘅退化，始终都系黄毓民先生够韧力，企出嚟打横行到今时今日，你一讲全个网台啊，包括杨继昌啊，啲 view 数从来都系得个千零两千嘅，只要一拍啊，肥佬黎一讲黄毓民啫，去到24000啊，到今日为止，见唔见抽？哇！喺何志光第一个出嚟，哇！有饭食、啊，哎呀，原来讲黄毓民有饭开、啊，即刻跳出嚟，连续几节全部讲黄毓民。咁当然我哋都唔执输，我哋不能够让佢专美，所以咧为咗 view 数，唔多唔少咧都要扑出嚟摆一摆嘅。另外咧就因为咁样嘅，其实我真系嚟紧。比较多嘢搞，可能今日我录唔到三节噶啦，因为而家都其实晏，因为嚟紧我可能仲有啲公司嘅月头月尾嘅事务嘅，咁咧可能我真系录一节咁就完咗，咁我会补翻嘅，因为就大肥商圈星期一播，咁我星期一或者我星期六，我再争嗰两节，或者我星期六或者听日咧，我有时间再录啦，咁起码今日有节目顶住先，咁希望咧就多谢大家支持，但系有一样嘢唔会再有台冇讲噶啦。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出嗰两集，咁呢一节出咗，咁因为咧都要做翻个节目个平衡嘅，咁多谢大家，系咁，拜拜。